于280个昆明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由于这部电影时间较长，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呢是影片的前半部分。在明天这个时间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播出这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想听众朋友对莎翁的悲剧都不陌生。威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1564年，他出生于英国中部斯特拉夫城的一个富裕的家庭。成年以后，他到伦敦谋生，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的生活，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1950年左右，他参加了剧团，开始了创作生涯。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写了37部戏剧，还有两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1613年左右，他离开伦敦回到家乡，1961年逝世。莎士比亚的创作以悲剧闻名，他创作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这些正面人物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虽然黑暗力量最后使他们毁灭，但最终他们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悲剧之一。其实哈姆雷特的故事在西方早已经流传，最早的记载呢是12世纪末的一部丹麦史，16世纪末英国作家把它改编成戏剧，以复仇为主题，当时极为流行，但后来失传。莎士比亚的这部哈姆雷特被公认是根据那部失传的作品改编的，但显然呢，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从此以后，全世界各国的表演艺术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说着哈姆雷特的名言，活着或是死去，这是个问题。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这部影片的原名呢，就是《哈姆雷特》。这部影片拍摄于二战之后，影片的导演和主演是在英国和美国好莱坞电影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劳伦斯·奥利弗。作为英国艺术家，劳伦斯·奥利弗对莎翁有着极大的兴趣。莎翁名剧《亨利五世》《理查三世》也曾经被他搬上过银幕。其中《哈姆雷特》也就是这部《王子复仇记》的成就最大。虽然影片布景的局限、人物或重要场景的删减使这部悲剧的丰富意义有所削减，但由于原著丰富的内容和劳伦斯·奥利弗的出色演技，使这部影片仍然具有一种伟大的气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电影艺术家对这部影片点睛般的再创作，使这部影片出现在普通的中国观众面前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翻译、配音演员反而为影片增色许多。著名的演员孙道林准确地抓住了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的精髓，相信即使是劳伦斯·奥利弗本人也不得不为此叹为观止。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王子复仇记》的上集。当您静静地品味人物的精彩对白的时候，相信呢，您会被您也许完全熟悉的人物再一次紧紧地抓住。 夜半，巍峨的城堡平台上，正是军官马斯勒斯和宾纳陀在守夜。因为一连两夜，他俩都见到了刚死不久的先王的鬼魂。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同学，也是好朋友霍瑞修。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今夜马斯勒斯竟把他给拉来了。 好瑞秀说我们是见神见鬼，他听说我们看见过两次那可怕的东西，他总是不信，因此我就请他今晚上亲自来陪我们一起守夜，要是那鬼魂再出现了，就可以向他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 得了得了，不会出现的。 你先坐下，我们偏要再讲给你听听，就是你死也不肯相信我们那两晚见到的情形。 好，都坐下，听听北纳托又该怎么编。 就昨晚上在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星刚好跟现在头顶上一样挂着的时候，马瑟勒斯和我听到钟敲一点。 别出声，别说了，看他又出现了， 鬼魂又出现了。他全身穿着盔甲，满面愁容，步伐庄严的正朝他们走了过来， 一模一样，真像我们的先王。 你是读书人，你跟他说何仁秀 像不像先王啊？你看何仁秀 像极了，真叫我浑身毛骨悚然。 他要我们先开口， 问问他何仁秀， 只要你会开口，会用舌头对我说吧。莫非你有什么未了的好事要别人替你做，好使你安心，你说吧。 别乱说，拦住他，马塞洛斯，在这儿，在这儿。 鸡叫了，鬼魂消失了，守夜的人们又惊又怕。 他走了，他不肯搭话。 怎么样，何瑞秀，你直抖，脸都白了，这不是什么见神见鬼吧？你说怎么样？ 老天在上，要不是我身临其境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像不像先王？ 就像你像自己，真奇怪。 他刚刚想说话，公鸡偏叫， 他就一惊，像个罪人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召唤。 我听说公鸡是报晓司晨的号手，他会用高亢激昂的嗓子唤醒白昼神，这声惊报一切游荡的妖魔鬼怪就各奔巢穴了。 嗯，他真的一听到鸡叫就走了。 朝霞从山顶上升起，守夜人下班了，他们听从了霍瑞修的主意，决定把这次见到先王幽灵的事儿告诉给丹麦王子汉姆雷特。可是汉姆雷特他在哪里呢？城堡中的一间大厅，鼓乐齐鸣，人声喧哗，这是在为丹麦国王克洛迪斯庆贺，庆贺他戴上皇冠，庆贺他和长嫂成亲。而丹麦王子汉姆雷特这时候却披着丧服，沉默地坐在大厅的另一头。 虽则先兄 Hamlet 驾崩未久，记忆犹新，我们大家固然是应当哀泣于心，全国上下理当愁眉不展，共有一片哀容。然而在理智和感情均衡之后，一面应该适当的悼念他，一面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因此我同我的长嫂，当今的皇后，我们以苦中作乐的心情，犹如丧葬同喜庆并举，悲喜交集，使他们彼此相应相合，皆为夫妇。事先也听取了各位的高见，多成一致拥护，一切顺利，为此特深谢意。 国王克罗迪斯看见御前大臣伯勒纽斯的儿子莱亚提斯站了起来，他是特从法国赶回来参加国王加冕大典的。 现在莱亚提斯，你有什么事？你说你有所请求，说吧，莱亚提斯。丹麦王只要你说的有理，总会答应的。你所要求的，莱亚提斯，难道你怕开了口我不答应？丹麦王座对你的父亲就像头对心一样的密切，就像手对嘴一样的乐于效劳。你想要什么，雷亚蒂斯？ 国王陛下，感求陛下洪恩准回法国。这一次回国参加加冕盛典，恪尽臣责，不胜荣幸。目下微臣敢说，任务已了，衷心愿望重新又折回法国，仅此伏求陛下开恩浮云。 你父亲答应吗？怎么样，布鲁纽斯？ 他呀，陛下，三番四次地缠着我，要我答应他。瞧他这股子决心呢，我只好同意了。他要走，陛下就放他走吧。 爱惜时光，雷亚蒂斯，愿你发挥你的美德，去充分消受吧。 国王克洛迪斯终于瞧见了哈姆雷特。 啊，我的侄儿。Hamlet， 我的儿，怎么还让愁云罩着你呀？ 好 Hamlet， 摆脱你阴沉的气色，和颜悦色来面对丹麦王吧。你不要老是垂下了眼帘，想在黄土中寻找你父亲，这是很普通的。有生就必有死，从人日跨进永恒的世界。 对母亲是很普通。 既然是，为什么你又这样，好像很在乎？ 好像吗？是真在乎，而不是好像。尽管我披件黑外套，好母亲按理从俗地穿起丧服，再加上多少眼泪、悲哀，这些都不能真正地表达出我的心情。这只是好像，因为这是人人会耍的把戏。我的心事是无法表现的，这些只是我悲伤的外表。 你这样当孝子，居丧尽哀，哈姆雷特，足见你天性纯笃，大可称道。要知道，你父亲失去过父亲，一代失去一代，而后死者为了恪尽孝悌之道，自然要哀悼一个时期。但是无休止的哀伤，却正是不够孝顺的一种行为，有失男子气概，是违反了天意，也是违反了死者，违反了人情，顽固到不讲理，全不管丁忧丧父是常情，全不管有死亡以来，理性就一直在喊道，这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要赌气老记在心上呢？我请你抛弃掉这种无意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我要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最直接承继人，就像最好的慈父用最大的慈爱对待儿子，我就这样对待你。 嘴上这么说，心里怎么想？ 至于你想回到维登伯去继续读书，这种想法不合我的意思。我请你无论如何留在这里，成为我们墓中的星位，当我们的大臣、侄儿和儿子。 别让你母亲白费唇舌 ，Hamlet。我求你别离开，别去维登伯了。 我尽量听从您的意思，母亲。 这才是句中听的好回答呢。跟我们一起生活吧，夫人。来，我听了 Hamlet 这样慧然的允诺，高兴的心都笑了。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干一杯都要向着天放一次大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吧，夫人。 幻想与现实的不一致，常常使 Hamlet 感到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不安。现在他完全陷入了心烦意乱之中。 的肉体融了，结了，化成一片露水。但愿神明并没有规定下严禁自杀的戒律。上帝，上帝，我觉得人世间这一套是多么的无聊乏味，无益事处，真可耻啊，可耻！这是个荒废的花园，一天天的零落，一些个杂草把它全都给占据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才死了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这样好的一位国王，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有天渊之别。对我母亲有那样的恩爱，甚至于怕风吹疼了她的脸蛋儿。天哪，一定要我记住吗？过去的跟她寸步不离，仿佛越尝滋味越有味儿。然而不到一个月，我简直不敢想。脆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才一个月，给我父亲送葬的时候哭得像泪人一样，那时候穿的鞋子还一点没有旧。他呀，居然会，哦，上帝呀，连无知的畜生都会哀痛的长久一点呢。跟我叔父结婚了，我这个叔父可不像我父亲，毫无相似之处。还不到一个月，他结婚了，真是快得可耻啊，就这样轻巧地钻进了乱伦的寝被。这不是好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有口难开。 就在 Hamlet 哀痛自己的父亲陷于悲观失望的时刻，御前大臣伯勒纽斯的儿子莱亚蒂斯正借和他的妹妹奥菲利亚告别的机会警告妹妹说，哈姆雷特爱她绝非出之真情。 他哈姆雷特对你好乱献殷勤，那只是赶时髦做感情游戏，是青春里出现的一个花朵，开得早谢得快，甜甜的可不持久，有一阵花香供一时赏乐，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难道不吗？也许他现在爱你，可你得留心，他地位太高，由不得他做主，因为他得受身份的拘束，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的自己来挑选，因为他的挑选会影响这国家的安危。你想你名誉会受多大的损失，如果你轻信他的花言巧语还迷了心，对他冒失的苦苦哀求打开了贞洁的宝藏。 要小心呐、啊，有警惕才安全。 我一定记住这一篇教训，叫他守卫我的心。可是好哥哥，千万不要像坏牧师一样，给人指出崎岖难行的上天路，而自己反倒像一个浪荡儿，只顾流连在花街柳巷里，忘了自己的劝告。 哦，不要担心，父亲这边来了，我待太久了。 御前大臣博勒纽斯真的来催莱阿提斯上船了。 你还在莱阿提斯，上船上船，真是的，你船上的帆都鼓满了风，人家在等你。得，我为你祝福，有几句教训对你来说务必要记在心里，不要想到就说，也不要随便想到什么就做，待人要和气，但是不要轻佻。凡是交情经过考验的朋友们，就该把他们紧紧地拉在身边，可是不要对每一个半生不熟的相识过分地去周旋。当心跟别人吵架，不过吵了就要让对手下次不敢碰你。要多听别人说，自己少说。有钱可以办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奇装异服，富而不俗，因为衣着可以看出人品。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借出去往往是人财两失，借进来会叫你忘了勤俭。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要这样才能对人也忠实。再见，祝你实现这番话。 父亲，孩儿就此告辞了， 时间不等人，走吧。 再见了，奥菲利亚，好好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我把它锁在我的心里，那把钥匙由你来收藏。 再见。 送走了儿子，博勒纽斯就来探听女儿的隐秘。天真纯洁的奥菲利亚如实地告诉了他，可父亲也和哥哥一样，拿世俗的眼光来看待汉密特的爱情，不许他再和王子说话聊天。这天，火瑞秀、马瑟勒斯和贝纳托找到了王子。 请殿下福儿， 看见你很高兴。 好瑞秀，我还当是我出了神呢。 是他殿下，您永远的忠仆 好朋友，让我们彼此用这个称呼吧。马塞勒斯 殿下， 很高兴看见你。你好啊 殿下。 你来埃斯诺有什么事啊？这回要教会你喝酒的本领。 我来参加你父亲的丧礼。 你别挖苦我了，我的好同学，你是来参加我母亲的婚礼的。 这两件事的确接得太紧了。 节约节约，侯瑞秀，葬礼上的肉饼正好冰凉地搬上结婚的宴席啊。侯瑞秀，我宁愿在阴间跟仇人见面，也不愿意看见这一天。 我父亲，我仿佛看见我父亲。 在哪儿殿下？ 在我心里，侯瑞秀。 我见过他，他是个好国王， 他是个人，是个尽善尽美的人，我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了。 殿下，我昨晚好像看见他。 看见谁啊？ 看见国王，你父亲。 国王，我父亲。 一连两夜，他俩马塞勒斯、贝纳多值夜班，就在那深沉的半夜里碰见过两次，像你父亲的人影出现了。他全身披挂，步伐庄严地在他们跟前走过。他们又惊又怕，悄悄地告诉我，第三夜我就跟他去守夜，完全像他们所讲的，时间对，样子也对，句句话都确实，鬼魂又来了。我认识是他，简直一模一样。 这是在哪儿？ 殿下，在守夜的平台上。 你没对他说话？ 殿下说了，可是他不回答。我似乎看见他抬起头来想要讲话，偏偏就在这时候鸡叫了，一听见这声音他就一缩，马上就不见了。 哼，真是奇怪了。 我敢起誓殿下，这是真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让您知道这事儿。 当然了，这当然了。可真叫我心乱。今天晚上守夜吗？ 守的，殿下。 他穿着盔甲， 穿着盔甲， 全身披挂。 殿下，全身披挂。 可你没看见他脸？ 看见的， 他把盔翻起来了。 他怎么样？皱着眉。 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发愁。 眼睁睁地盯着你们， 一动也不动。 可惜我没有在场。 您准会大吃一惊。 一定的，一定的。他待了很久吗？ 不太久，行，慢慢的数一百个数。 还久些， 还久些。 是这么久。 他的胡子是灰白的， 像我生前看见过的一样，黑里带着银丝。 我今天晚上去守夜，他也许还会出现。 一定出现。 我求你们，要是至今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外传，那么无论今天晚上再出什么事，你们心中有数，可嘴上别说。我会报答你们的。好，再见吧。就在平台上快半夜的时候我来找你们。 自当为殿下敬重， 敬我们的情谊。再见吧。 火瑞秀他们走了， Hamlet 预感到有什么不幸，他焦急地期待着天黑。 我父亲的幽灵全身披挂，一切不妙，我怕这里面有鬼。但愿黑夜早来，且静候分晓，丑恶的行为迟早见分明。不管用多少泥土也掩盖不平。 夜半， Hamlet 来到守夜的平台上。 风刺得人疼，天气可真冷啊。 寒风凛冽，憋人击骨。 几点了？ 还不到十二点。 不，敲过了。 真的？我没听见。那么快到时候了，那个精灵要照例出现了。这是什么意思？ 国王今天晚上要通宵的宴饮，纵酒作乐，而且恣意的寻欢。每当他饮干一大杯莱茵酒，铜鼓和喇叭就大吹大擂地祝贺他的海量。 这可是风俗。 对，是风俗。虽然我从小看惯了，我却以为这样一种风俗，与其遵守它，倒不如破坏它来得更体面些。这种酗酒作乐使我们受到各国的纷纷的议论和诋毁。他们称我们酒鬼，用下流话来糟蹋我们的名声，使我们的丰功伟业因而减色不少。就个人来说也往往如此，有些人品性上有些小的瑕疵，由于某种气质过分的发展，超出了一般的理性的范围，或者由于某种习惯，这些人就带上了一种缺点的烙印。尽管他们的品质是多么的圣洁，可是由于这一种缺点，终于不免受到众人的非议。神明保佑我们。 看，殿下来了。 真的，那全身披挂的幽灵又出现了。 不论你是神明还是妖魔，你这样形状可疑的到这儿来，我就要对你说话。我叫你 Hamlet， 国王，父亲， 丹麦王，回答我。 他向你招手，叫你跟着去，招呼你跟他上远处去。 可不要跟他去啊。 千万别去。 他不说话，我得跟他去。 别去，殿下。 怎么，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把我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而我的灵魂也跟他一样是永生的，他能把我怎么样？ 哈姆雷特推开拉着他的朋友，紧紧跟着鬼魂朝鬼魂领他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鬼魂开口了：“ 听我说。”“ 我听着。”“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判定要在黑夜里出现，在白天忍受火焰的燃烧，直到我生前所犯的罪孽完全烧尽为止。”“ 可怜的幽魂。”“ 听啊，听啊，听啊，如果你曾经爱过你父亲。”“ 天哪！”“ 替他报那惨遭谋害的冤仇。”“ 谋害？”“ 最最恶毒不过的谋害，最最恶毒，最伤天害理。”“ 快点告诉我，我要插起翅膀，快得像思想一样的迅速，飞快地去报仇。”“ 好 ，Hamlet， 听着，人家说我在花园里睡觉，一条蛇咬了我，这一个虚构的死因把丹麦全国听闻一手遮住了。可是你要知道，那条咬死你父亲的毒蛇正带着你父亲的皇冠。”“ 果然让我猜对了，我叔叔。”“ 正是那一个乱伦的禽兽，他诡计多端，为了满足兽欲，骗上了我那位贞洁的皇后。”“哈姆雷特，这真是堕落呀。”“慢一点，好像闻到了早晨的气息。简单的说，我在花园里睡觉，我每天午后照例要歇一下。想不到你叔父溜进来，用一小瓶该死的毒汁一起灌进了我的耳朵。这一种毒质跟人的血液势不两立，马上发作，就滴溜溜像水银一样，一下子通遍了我的全身上下。我就这样被弟弟夺去了生命、皇冠、皇后，一下子夺走了，就在深重的罪孽里死去，毫无准备地了结了这一生。不管我有多少孽债为清。”“ 哦，可怕呀，可怕呀，真可怕呀。”“ 只要你有点天性，就不要容忍，不要让堂堂丹麦的玉床变成一张淫乱的卧榻。无论你是怎样进行复仇，别沾污你的心，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所不利。让天罚他吧。我们得分别了，微光显出黎明就在眼前，闪闪的微光已经淡了。再见，再见，再见，要记住。” 王的幽灵消失了，只剩下哈姆雷特那颗痛楚的心。 哦，天上的神明，哦，迪亚，还有呢，地狱里的鬼怪，哦，忍着，忍着吧，记着你，哎，可怜的阴魂，只要我错乱的脑袋里头还有记忆，记着你。对，我一定要从我的记忆里头擦去一切无所谓的记录和过去留下来的一切印象，只让你对我下的这个训令单独的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杂念。对，我发誓。哦，好毒辣的女人啊！哦，奸贼，奸贼，你这万恶的奸贼呀！好，叔叔，你等着吧，我一定要记住那句再见，再见，记住我，我发了誓。 等稍事平静之后，哈姆雷特把幽灵的话转告了好朋友们，但他要求他们对剑起誓，绝不外传，永远保守秘密，因为他将采取复仇的行动。哈姆雷特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装疯，可是奥菲利亚并不知道这一切，他把自己遇到的事儿又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我正在房里做着针线，哈姆雷特殿下，他的衣服也不扣，脸色苍白，他的样子看来怪可怜的，好像他刚从地狱里出来，充满了恐怖。走到我跟前，他握住我的手腕，握得好紧呢。然后他伸直手背退了一退，又用另一只手遮住眉头。他细细地打量我的脸，好像要画它。他看了半天，临了轻轻地摇下我的手背，把头这样子上下点了三次，发出一声怪沉痛的叹息，好像震得他全身都碎了，生命也完了。然后他放了我，他还转过头来朝着我，似乎不用看也能找着路。他就这样走出了房门，他的眼睛自始至终的看着我。 御前大臣波勒纽斯真是国王克罗迪斯既糊涂又积极的好帮手。 皇上娘娘，我要是谈什么君王的尊严、臣民的本分、何为天明天黑、时间光阴，那才浪费时间糟蹋光阴。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而永长是累赘浮浅的表示，总而言之，您的儿子疯了， 我说他疯了，因为说他疯了，除了说他疯了，没别的可说。 讲事实少拽文。 娘娘，我发誓没有一点拽文，他是疯了，真的，这真是可惜，可惜，这是真的，多酸溜溜啊，下不为例，我不再拽文了。且听下文，下文是这样的，请听。我有个女儿，早晚给别人，难为她总算孝顺，请注意，她给了我这个，请听下文分解。给我灵魂的偶像，天仙化人的绝顶美艳的奥菲利亚，造句拙劣，措辞下流，这美艳二字下流，请听下去。那愿他皎洁的胸怀里铭记等等等等， 这是 Hamlet 写给他的。 好娘娘，等一等，我照文宣读。怀疑星辰的发光，怀疑日月的运行，疑心真理不真，不要怀疑爱情。哦，亲爱的欧菲利亚，我很不善于写诗，也写不出我的呻吟，可是我最爱你，最爱你，相信我。再见，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永远是你的 Hamlet。 这是我女儿拿给我看的，她还把她求爱的情形、时间、地点、办法一五一十全讲给我听了。 她又怎么对待她的呢？ 我的为人如何？ 一个十分正直可敬的人， 但愿能做到。可是假定说我看见这场恋爱在进行，如果我不闻不问，视若无睹，您怎么想？不，我可不姑息，立刻对我的大小姐这样说， Hamlet 殿下是王子，你攀不上，这可不成。接着我就教训他，叫他闭门不出，闭耳不见，不许接纳来使，不接受礼物。殿下不死心，长话短说吧，他就抑郁寡欢，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身子也弄虚了，神思也恍惚了，弄得一天不如一天，直弄到发疯，还胡言乱语，叫大家难过。 是这原因吗？ 很可能是这原因。 我倒很想知道有哪一回，只要我肯定地说过是这样，而结果不这样。 没有过。 陛下，他有时候在这走廊上就走个不停。 倒确实这样。 趁他这种时候，我放女儿出来，陛下和我躲在幕后边看他们相会。他要不爱他，不是为了恋爱丧失了理性，那就解除我大臣的职务，让我回乡种田去。 我们试试看。 看这可怜来了，一边念着书。 走开，请您二位赶快走开，我去跟他招呼。二位请便。您这一向好，殿下。 好，天宝吗？ 认识我吗，殿下？ 太认识了。你是个卖鱼的？ 不是，殿下。 那但愿你真是个老实人。 老实，殿下。 对，大人，如今世道里找老实人，就是在一万个人里也难挑出一个来。 说得有理，殿下。 他也能在死狗身上养出蛆来。你有女儿吗？ 有的，殿下。 那别叫她晒太阳。生男育女是福气，可你女儿受了孕，当心的朋友。 殿下在读什么？ 空话，空话，空话。 怎么回事，殿下？ 谁跟谁？ 我问书上讲什么事，殿下？ 全是造谣。这个刻薄鬼说，那个老年人长着灰白胡子，满脸上起着皱纹，满眼睛里头留着琥珀膏和橡树胶，他的脑子糊里糊涂，还长着两条小细腿儿。 这些话我虽然全相信了，可是这种写法也未免太不成体统了。因为你迟早会长到像我这样的岁数，只要你能学螃蟹倒着爬。 虽然是疯话，却也说得有条有理。您是想去哪儿避风啊？ 进坟墓去。 那儿倒是真避风。 他的对答实在有意思。 殿下，请您给个方便，我少赔了。 大人，我不能给您别的，这正是我所最最愿意给的，给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的生命。 弗雷纽斯说是少赔了，其实他竖起他那偷听的耳朵，躲到了幕布后面去了。 女神，您祷告的时候别忘了替我忏悔啊。 好殿下，这一阵子您的身体好吗？ 多承您下问。好啊，好啊，好啊。 殿下，有一些您的纪念品，我一直想还给您，现在请您收回吧。 不收，我没送过你东西。 殿下，您明明知道你送过，您还说过许多甜蜜的话，加深礼物的意义。香味变了，就收回吧，因为送礼的人一旦变了心，重礼也变轻。拿去吧。 你真诚吗？ 殿下， 我的确爱过你。 我也真这样相信过，殿下。 你不应该相信我。你到尼姑庵去吧。你干嘛要生育罪人呢？我是相当洁身自好的，可是我还是犯了那么多的过失。我但愿我母亲没有生过我。我非常骄傲，很记仇，有野心。我那些犯罪的念头多得连思想都容纳不下，多得不能想象，不能够一一来实行。像我这样的人何必在世界上行尸走肉呢？我们都是无赖，你都别相信。到尼姑庵去吧。你父亲呢？ 在家，殿下。 把他关起来，别让他到外边来，就让他在家里当傻瓜吧。再见。 哦，天哪，救救我吧。 我知道你们怎么涂胭脂抹粉的，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又自个儿造一个，扭扭捏捏，娇声娇气，你们替神创造了人，还装腔作势，假装不知道。你快点进尼姑庵去吧，快点去吧。再见。你们要嫁人就嫁给傻瓜吧，因为聪明人知道你们会把他们变成什么样的怪物。得了吧，我不想领教。都害得我发疯了，我说再也不要结什么婚了。那些结过婚的人除了一个人都可以活，没有结婚的再也不许结了。进尼姑庵去吧，去吧。 国王克洛迪斯和大臣博勒纽斯偷听之后做出了决定。 爱情，他感情不是朝这面发泄。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可不像疯话。他显然有心事，使他的忧郁无处发泄。 我实在担心那不测的后果是一种危机，为了预防不测，应当果断下定决心，就这么办。我打发他去英国，出洋过海，到不同的国度看看新鲜事物，也许会排除掉他心里头的心事，你看怎么样？ 那当然好，可是我还认为他这种苦恼的根源和起因全是为了失恋。 哈姆雷特发疯，真的完全是为了失恋。国王克洛迪斯仍有怀疑，他叮嘱大臣伯德纽斯还得要留神，因为他心中有鬼。知道了父王被害的内情，哈姆雷特彻底看到了他周围世界的罪恶，他痛苦到了极点。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去死，去睡，去睡。 也许会做梦。 哎，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当他只要自己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土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投奔向另一种苦难。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的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恰巧戏子们来了，哈姆雷特又有了第二步的行动。他不仅热情地欢迎了他们，而且还提出明晚演出《巩扎果谋杀案》这出戏的时候，他要加进自己写的对话。怎么演好这出戏呢？哈姆雷特在孜孜不倦地教他们。 念台词要念得跟我一样， 很顺当地从舌尖上吐出来。有许多演员，他们爱直着嗓子喊，那我宁可找个叫接的来。哦不，千万不要这样的用手在空中乱劈一气，要做得自然些。即使感情激动爆发，甚至于在狂风般的冲动里，你们都一定要懂得有节制，做到雍容大方。哦，我最讨厌有些个人戴着假头发在台上乱叫乱嚷，呲牙咧嘴的做戏，把观众的耳朵都震聋了，而这些观众大多数什么也不懂，就喜欢看个热闹劲儿。这种演戏的该打，演戏火上加油一定要避免。 殿下尽管放心， 可也别太温了，一定要非常细心的来掌握你自己，要用动作配合话，用话配合动作，特别注意一点，千万别超出生活的分寸，因为过分了就违背了演戏的意义。演戏不论过去或是现在，都像是一面镜子，用它来反映人生，显示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显示出时代和社会的形象和印记。演得太过火了，虽然能叫外行人发笑，可只能叫明眼人痛心。这种行家的看法，你们一定要比满座看得更重。哦，我看到过一些演员演戏，也听到过别人捧过他们。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说话简直不像人在说话，他们走路也不像人在走路，大摇大摆的乱吼乱叫，简直就像是什么笨手艺人捏出来的，而且是捏的那样子的，叫人恶心。 我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一点改正了。 哦，要彻底改正。那些演丑角的，我只许他们念剧本上的词儿，他们往往爱自己先笑，逗得少数没有头脑的观众也哄笑一番，全不管那时候戏里正好有紧要的问题要大家注意，这太可恶了。同时也说明这些傻瓜他可比的用意。去准备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的上集。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这部影片的下集，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 让我看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